比较短了。 我听节目很短，早都不知道，我都后悔，我说怎么没听到这个节目。 我简单的跟您说一下，我们在殿堂里给老百姓号脉开方用的就是祖传的啊。那么你今天听到我讲的元阳补招，虽然你只听到三天，这个方子呢我们每年重阳节取水，少量的熬一些给疑难杂症还有重症病患者来使用。像您这么多的病，您现在吃药，您在西医那就比较麻烦了，顾这头顾不上那头，那说明什么呢？你整个人的元阳之气它不足了，整个人的这个整体的运行它乱了，无序的这个进行了，乱了。所以呢调补你的元阳之气，大多数的病症大周天呢它是一个加强巩固期啊。我就不知道你是不是今年能用得上，本身今年出膏量也特别少，26斤药才出了一斤膏，但是今年的膏的质量非常好 啊， 非常细腻。嗯， 我用的药用好多了，别的药没一个，反正没有大点药。 那你说你的元阳之气老了，老了气都不足了，元阳之气不足了，你怎么能够吸收这些治病的药呢？ 是， 您说对不对？所以老百姓治病咱得明白咱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咱把这个问题的根儿给找出来了，对不对？ 那个， 嗯，您说 我啥时候能用上你的药啊？ 那你现在提这个问题的话，我就不知道你现在打电话还来得及来不及。这样啊，那你现在赶紧抓紧时间去定好吗？ 啊，我就是现在我就期待你这个药呢，就听两天我都听了，我听这膏太好了， 给你一个 不然我是吃老 的 药了，左样右样全没老花的。哎呀，我 期待 来救命我的药了。 我告诉你啊，你期待以后它在你的身上的这个效果啊。 谢谢你啊，我现在谢谢期待了。 不用谢，不用谢，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哎好，那谢谢了啊。 哎好，再见。 好了， 以下是广告时间。每年九月初九重阳节取水，一年只有一次，历经981次无火锤炼，一次要等一年。全国同步特别奉献年度重磅健康大礼，葛界党参膏小周天礼包10盒，当地特别加赠2盒，共12盒药，额外再赠送袋泡茶10盒，葛界党参膏大周天礼包20盒，当地特别加赠8盒，共28盒药，额外再赠送袋泡茶20盒。从即日起先定先得，定完为止。活动时间2月27日至2月28日，仅此2天。咨询预订专线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哎，徐主任呐、 啊！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您说啊？ 我想问问您啊， 哎， 就是现在各个地方的元阳补膏吗、 啊？ 都已经到货了。 嗯， 我现在进的货还那个来不来得及啊？ 现在定是不是？ 是，关键我太需要这个元阳补膏了，您能不能帮帮我订上呗？ 我首先得问问您，您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 我也是个一挺多病的人 啊。 这不在2010年 啊， 那个查出来啥？这个心脏病 啊， 还这个脑椎体吧，动脉硬化 啊啊， 一直到现在嘛，这病呢是越来越严重了。 哦，越来越重了。嗯， 哎，每天带着病生活嘛，我心里压力大，天天失眠。 嗯， 24小时睡不好觉。 嗯， 最后还得那个叫抑郁症了，天天都在忧郁中度过的。 嗯， 天天也不能接触人。 嗯。 我看着人我就心烦，你说 看着心烦，那看看电视、 不行，看电视也不行， 电视也不行， 是啥呢？谁说话我都不行。 哦， 我只能自己爸爸一人闷在屋里 啊、 嗯、这心情嘛我特别差 啊啊、 嗯嗯、要是下楼走走啊、嗯、到外面哎还不定时的啥，就是感觉吧，就发现这个头晕迷幻 啊 啊、哦哦、哎也不敢出门。 嗯， 其实你说我怎么说呢，我这人一到春节了，你看家里人嘛都欢聚一堂。 嗯， 我自己一个就憋在屋里边， 不能跟别人说话。 嗯， 感觉这日子过得实在是太没意思了。 嗯嗯嗯， 有时候啊，你自己想啊，啥时候才能好？您说呢？ 嗯， 现在没招了，一年呢得住这个四五回医院。 哎呦，去的太勤了。嗯， 嗯，治了犯了治。 嗯， 始终反反复复的。 嗯， 常年长期都用药。 嗯， 就是不见好。 嗯， 我都把我愁死了，你说。 这位朋友啊，首先我得跟您说，不能愁，啊，你这个病啊，病不能算重，这个我肯定的告诉你， 嗯， 毕竟我这50年的工作了。您现在最主要的呢， 嗯， 是要先调你的心态，这心态摆正了，咱这个病啊，它就好一半了。你这个问题，你刚才问我用上元阳补膏对不对症，它正对症。 嗯 啊，正对症。那么大补元阳的方法呢，那这样啊，我也不跟您先多说了，你呢先赶紧打电话争取啊订上一套。您这个情况呢不用大周天的，小周天的就成。那么换句话说，如果您实在订不上，那你也别着急，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再用咱们吃中药的方法给您治，啊，反正呢，您不抛弃不放弃，您找到我了，我一定是尽全力，好不好啊？ 好好，那谢谢您了，那我先赶快打电话先订货。 嗯，好，以后有什么情况再来跟我打电话啊。 好的，好的，谢谢您。 哎，不客气，再见。哎， 以下是广告时间。每年9月初9重阳节取水，一年只有一次。历经9981次无火锤炼，一次要等一年。全国同步特别奉献年度重磅健康大礼，葛界党参膏小周天礼包10盒，当地特别加赠2盒，共12盒药，额外再赠送袋泡茶10盒。葛界党参膏大周天礼包20盒，当地特别加赠8盒，共28盒药，额外再赠送袋泡茶20盒。从即日起，先订先得，订完为止。活动时间2月27日至2月28日，仅此2天。咨询预订专线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您说啊。 啊，我听你讲了，就是这次这个元阳补说活动是一年只有一次的这个回馈活动。 是的。 就是为了能让更多的人早点以后是恢复健康。我听了真的是深受感动。 啊。 在这个元阳补膏上我是最有发言权的。 啊，为什么呢？ 因为我就是他的一个受益者。 哦哦，您是哪儿的朋友？ 我是辽宁这个患者。 嗯，多大年纪了？ 今年63岁了。 啊、哦。 是一个一起多病的一个患者。 啊、哦、啊、 哦。哎呀，我最严重的就是这个心脏病。就因为这个心脏病，我每年以后住院以后，反正不是2次就是3次。 哦哦。 我的脸你看是紫色的 啊， 我的嘴唇也是紫色的 啊， 我的手掌也是紫色的 啊， 睡眠也不好 啊， 腰腿疼 啊， 在2014年又待了以后是颈椎，这个颈静脉球体瘤， 颈静脉球体瘤，嗯嗯， 这一生的病啊，可是可把我折磨以后够呛啊，徐主任。 嗯，确实是。嗯， 哎呀，你看徐主任，你看这个住一次院就是3-4千，住一次院就是3-4千， 确实得要这么多。嗯， 你看我一个退休工人，我能有多少个3-4千啊？ 是是，这钱都住院用了。嗯， 哎，这些年以后是怎么以后治过来的？不敢想，我把我们家以后拖累成什么样了？ 不敢想之前把这个家拖累成什么样了。那我问问您呢，这位先生，您后来怎么到？ 是朋友介绍我去的。 哦，朋友介绍。嗯， 他是高血压。 嗯， 这是给治好了。 哦， 就介绍我去的。我去正好赶上那年的这个元阳补膏 啊， 大夫建议我用上。 啊啊，大夫建议。 哎， 嗯、 我也听大夫的，就拿了一个月后是大周天的。 嗯。 用上真是有效果。 啊，那解决了你什么问题呢？ 第一，就是睡眠的问题。 啊。 哎呀，你像我原来一宿啊，就是就能睡个几个小时觉 啊。 但是这几个小时，我必须以后两三个小时起来一次 啊。就睡几个小时，还得两个小时起来一次。嗯。 啊，可是我用了这个原以后，着。 嗯。 这个问题以后是就改善了。 嗯，能睡踏实了吗？ 哎呀，能睡踏实了。现在呢，你看以后是我晚上。 啊， 就说是九点睡觉 啊， 一直以后一觉能睡到以后早上四点左右了 啊、哦，这真不错。嗯， 第二个就是脸色好了。 嗯， 嘴唇原来发紫，就是也不紫了嘛。 啊、哦，那确实这个气血流通了，嗯，嘴唇也不紫了，嗯。 嗯，第三个就是我的这个心脏。 太好了，嗯。 嗯，这么说吧，我用完以后是原油口烧之后啊， 啊， 我到现在还没住过院呢。 现在呀，你这个住院呢，就别惦记着他了啊，一年去三回，一次三四千，现在省钱了，不用上医院了啊。 哎，就是你看这第四个来说，我这个腰腿疼的这个问题啊， 啊， 原来以后我疼的以后是这个腰以后是不能弯。去菜市场以后是买个菜，要是不小心以后掉了十块钱， 啊、 我都没有那个力量以后是去捡。 嗯嗯。 现在你别说是十块钱掉在地上， 啊、 就是一毛钱我也能哈腰以后捡起来了。 看来您恢复的真是不错。 我这是全好了，所以说我真的非常感谢别鸳鸯口罩啊。 其实这个不用谢我们，因为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做大夫嘛，就是要给患者解除痛苦。挺好，恢复的挺好，为你的健康而高兴。 嗯，是，我还有一件事啊。 啊，您说。 我想跟你以后申请再订两份那个鸳鸯口罩，都要大周天的。 哦，这个你都好了，还订它干什么？真的用不着了。 哎，一份是给我老伴的，一份是给我弟弟的。是不是啊，我好了吧。 嗯。 我也得让我的亲人都跟着我好啊。 啊，让家人都跟着你好，不错。嗯。 而且啊，今年你看徐主任还给我们争取了这么大的一个优惠。 啊。 送我们这么多的东西，所以我就想也争取两套。 啊。 这就是我的想法，不知道徐主任能不能帮帮我。 哦，说了一大圈，意思就告诉我鸳鸯不够，还要给亲人订两套。是这样的啊，这个事儿呢不太好办，为什么呢？今天呢是咱们鸳鸯大补长寿膏活动的第一天，现在全国各地区已经在开始通知，就是之前订购的患者了，各地的也开始限额了。这样啊，你先打电话问问情况，如果你没订上，你再来联系我，我看看能不能够帮你争取一下，好不好？ 哎，好好好，谢谢石主任。 啊，不用谢。 我赶紧一会儿打电话问问去啊。 嗯，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哎，好，再见啊，石主任。 哎，不客气，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每年九月初九重阳节取水，一年只有一次，历经9981次无火锤炼，一次要等一年。全国同步特别奉献年度重磅健康大礼，葛界党参膏小周天礼包10盒，当地特别加赠2盒，共12盒药，额外再赠送袋儿泡茶10盒，葛界党参膏大周天礼包20盒，当地特别加赠8盒，共28盒药，额外再赠送袋儿泡茶20盒。从即日起，先订先得，订完为止。活动时间2月27日至2月28日，仅此2天。咨询预订专线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喂， 这位朋友你好。 哎，秦主任你好。 哎，你好，请讲。 秦主任啊，我一直在听你的节目，你讲的这个课真是太好了。 啊、哦，谢谢，哎， 哎呀，我跟你学的真的不少的知识了哦。 啊啊，谢谢，哎， 这个齐主任啊， 啊 这个孕阳骨膏呢、啊，我已经在我们当地呢已经预定上了。 哦，定上了，那是好事儿啊。 哎，是好事啊。 啊。 可是我就担心哦。 嗯、 啊。他没有我的，没有我的啊，我一直等到现在啊，都没人跟我联系呢。所以呢，我就想请你来帮帮我 啊， 在这里说说，这千万要给我把这个孕阳骨膏啊，给我预定上哦。 嗯， 这个把这名额呢，要给我留着哦。 嗯， 我现在啊，就等着这个孕阳骨膏。 那你什么情况啊？把你的情况先说一说。 哎，是了，齐主任啊， 啊 我今年嘛有60岁了哦。 啊， 我得上了这个心脏病，已经28年的时间了。 哎呦，这是时间挺长了，什么状况呢？ 就是早搏啊、 嗯、 心律不齐啊、 嗯、 一直是这个靠着这个药来维持的。 嗯。 在2012年的时候吧，我查出来又患上了这个冠状动脉钙化。 嗯。 病情嘛就一天比一天重了。 嗯。 总是感到吧胸闷啊，呼吸不畅啊，半夜经常嘛被逼醒啊。 嗯。 醒来之后吧就一身的这个冷汗。 嗯。 并且嘛这个胆子啊还越来越小。 嗯。 这家呢怕声音。 嗯。 有一点动静啊就不行。 嗯。 齐主任啊，这是我心脏的问题。 嗯。 我呢 还有 高血压。 哦，还有高血压。嗯。 高血压嘛这毛病啊有10多年的时间了。 嗯。 这个平时嘛就感觉啊头昏啊脑胀的。 嗯。 就跟个坐电梯一样的。 嗯。 这个走路吧还像打飘一样。 嗯。 就为了这两种病啊。 嗯。 这20年来吧、 嗯、 真是没少吃哦， 哦 哎没少花钱 哦， 哎我哦咱们这个去了吧， 嗯 但没开药哦， 为什么呢？ 就怪我自己不争气啊， 啊 吃不了汤药、 哦、 我现在要是吃药啊我就吃怕了， 哦吃怕了， 就像这个汤药啊， 嗯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嗯 见到这个汤药啊好像啊就往上犯， 哇往上犯， 还不知道是我的病加重的原因哦， 嗯嗯嗯。 所以呢我也就没开了。那这我听你的节目呢，我就说这个孕阳骨膏， 嗯 我呢听得真的太高兴了哦， 嗯 所以呢我就赶紧的打电话，现在啊订上了。 哦那你订上就等消息就行了呀。 我现在不能等啊，我听节目啊、 嗯、 就一年只有一次，数量还十分有限，这我还能再等吗？我就怕等来等去啊等没了。所以呢这个屈辱了啊。我真的是太需要这个孕阳骨膏了。 这位朋友啊，我听你的口音呢是江苏口音，您的情况呢我也了解了，病情呢确实也是比较重啊，情况也是比较特殊，特别想用孕阳骨膏。那这样吧，你既然已经定上了啊，你又不放心，一会儿呢您把您的具体情况告诉导播，我再帮你问一下好不好？我给你关心一下这个事儿，好不好？ 啊啊，好的好的，那就太谢谢你了哦。 啊，不用谢，不用谢。还有别的问题吗？ 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哦。 啊。 这个像我这情况呢，还是用一个大周天呢、 啊、 好呢，还是用一个小周天的好呢？ 是这样的啊，我不知道你定的是一个大周天还是一个小周天的。你如果定一个小周天的，你现在改为大周天的，真的是很难，真的是很难。如果你是定的大周天的，那么对于你这个病症来说可以够了，因为小周天它是治病的基础量，大周天是强化的巩固量。你这个病都快30年了，你需要一个大周天的量再巩固一下。那您现在呢，不光是你自己要打电话了，如果定的小周天你要改为大周天，你赶紧要打，我这边呢再帮你关心一下、 哦、 好不好？ 哦，好的好的，那我就听你的。 好， 今天真谢谢你了哦。 不用谢，不用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好、 哦、 再见。 好，谢谢、 哎、 谢谢谢谢了。 以下是广告时间。每年9月初9重阳节取水一年只有一次，历经9981次无火锤炼，一次要等一年。全国同步特别奉献年度重磅健康大礼，葛介党身高小周天礼包10盒，当地特别加赠2盒，共12盒药，额外再赠送